在招募中，北极、西藏、新疆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励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对于姚叔提出的改国号一事，真金不解地问姚师傅，为何非要改国号呢？这历经四个大汗都没有改国号啊，而且这是蒙古人建立的汗国呀。姚叔耐心地解释说，如果是依然在草原上，大蒙古汗国之名就可以，但是我们到了漠南汉地长江以北，现在全归我所有，这里人口众多，以农桑为主，将来我们还要攻灭南宋，南地汉人更多，我们如果仍以大蒙古汗国之命统御这些广大的汉地，不易被人接受。我们国策是以汉法治汉地，汉法之中继承中原千年王朝的国号传统，可以视为根本，这样一来对我们国政有诸多的便利呀。真金说，傅函在年号上让了步，在这国号上我担心。姚叔说，燕王可以试探着说一说，看看大汗是什么反应。刘秉忠去参见忽必烈，对忽必烈说，大汗，镐京出使南宋这些年杳无音信呢。忽必烈叹了口气说，唉，是啊，我当时就有不祥的预感，让他带了一对红雁。南宋难道真敢扣押我的使臣不成？刘秉忠说，大汗，扣留倒是小事，我是怕他们加害镐京啊。忽必烈轻蔑地说，谅他们不敢。来呀，传我旨，伯彦为征宋大都督，史天泽为副，分两路伐南宋。刘秉忠说，是时候了。大汗，还有一件事，赵良弼自高丽出使日本，上了金津岛，结果被守军困在岛上不放归。忽必烈闻听大怒，说道，小小岛国竟敢围困我的使臣，待解决南宋后必伐日本。刘秉忠说，我正致信高丽国王王纯，让他想方设法救出赵良弼。忽必烈说， 让辽东经略使连西宪也与日本国交涉，先把梁璧救回，然后再问他们的罪。另外，刘先生，赵璧理财有方，但是韩国疆域不断扩大，再向南宋用兵，军备之用又大了，光靠他一个人在中枢，力不从心呢。你再为我物色一个人。刘秉忠领命退出去。晚上，忽必烈回到宫内，正与察必韩后坐着喝茶，真金走了进来，拜见父母，说道：“父汗，儿臣有一事相禀。剿灭南宋的战事开始了。灭南宋以后，漠南广大土地上汉人是越来越多了。他们提出，统御这么大的汉地，需有新的国民才是。”忽必烈说：“是啊，不管是汉人、色目人、回回人、康里人、钦察人，都是韩国的臣民。你是什么意思？新的国民？”忽必烈吃了一惊：“这又是谁给你出的主意？刘秉忠还是姚叔？”真金说：“父汗，容儿臣把话说完。自金莲川幕府以来，父汗听儒士之言，以汉法治理汉地，屡见奇效。后又以法取年号为中统，中华一统之意。我们既然已经走了这一步，为何不再迈一步呢？索性效仿中原历朝之规，取新国号，开韩国的新气象。”忽必烈闻听，沉下脸说道：“满口胡说。这些年，东西道诸宗王明里暗里一致对我心存不满，说我忘了祖宗。一旦改了国名，他们更有理由反对我，必然引起内乱。此事不要再讲了。”真金说：“父汗，各道宗王毕竟都是骨肉至亲，我们慢慢说服他。汉地众多人口，一旦不服就难以驾驭，取中原王朝一致的国名，容易让他们接受啊。”真金说完，见忽必烈依然默然不语，无奈地施礼退出。回到东宫府，真金请来姚叔，对他说：“师父，父汗一听改国号就来气，不容我分辨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”姚叔说：“啊，这在我的预料之中。改国名确实是一件立国根本的大事，大汗一时想不通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燕王不必着急，改国号一事一步步来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呀。”忽必烈坐在中都韩宫之中，安童、董文炳坐在侧首。安童汇报军情说：“博彦大军捷报，过长江，一鼓作气拿下南宋北边屏障鄂州。博彦在鄂州修整兵马，准备直取临安。”忽必烈闻听，点了点头。安童接着说：“攻鄂州时损失惨重，博彦请求再加50,000兵马和只用一年的粮草辎重，否则难以为继，又被围灭的危险。”忽必烈闻听，皱了下眉头说：“仅攻下益州就损失如此惨重，南宋尚有战斗力呀。如果皇帝英明，君臣一心，文武用功，灭南宋谈何容易啊。”安童进谏道：“大汗，灭南宋过急不得，我们可以剿抚并用，派使臣议和， 逼他们纳贡称臣，以麻痹他们。忽必烈说，南宋尚有百万大军，山河之险，成国之固，如果是纳贡称臣，不必灭他，让他偏安一隅，苟延残喘也是未尝不可。让史天泽调集河南屯田军马支援博彦。忽必烈想了想，然后转向董文炳说，我命你为枢密副使，兼领督军，到鄂州博彦处共同谋划攻宋大计。你到那里以后，提醒博彦首先切断他们南逃之路，最好是把南宋解决在临安，派连希贤、严中范为使臣，以纳贡称臣为条件议和。还有追问郝京的消息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董文炳叩首领命。在这儿，忽必烈说到的要派往南宋的使者连希贤，则是本文前面提到的连希县的同族兄弟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南宋临安皇宫之内，到这个时候才稍微出现了一些紧张的气氛。赵云皇帝在屋中踱步，文天祥、贾似道站在一边。文天祥奏道，皇上，鄂州大战守将张胜等十几员大将战死，博彦大军已占领鄂州，不日挥军南下，臣愿率军御敌。赵云闻听惊问道，贾似道，你不是说鄂州大捷以后蒙古军不敢南下了吗？这怎么又打下鄂州了？贾似道说，皇上，这又多少年了，蒙古军养精蓄锐又回来了。文天祥说，博彦几次交涉询问他们的使臣郝京等人的下落。赵云皇帝还蒙在鼓里，说，啊，他们派过使臣来，那朕怎么没见着？贾似道闻听立刻掩饰道，皇上，这是蒙古军队为进攻我们制造的借口啊。这些年我一直在长江防御线上，我是从来没有见过什么蒙古使臣过来。文天祥盯着贾似道说，贾大人，他们想攻哪个国家也就攻了，还需要制造什么借口吗？他们几次三番追问郝京等使臣必有缘故，你应该知道其中的原因吧。赵云也逼问道，贾似道，你真的不知？贾似道说，皇上，微臣确实不知啊。赵云命令道，朕命你率军前去击退蒙古军，不得有误。如果蒙古有使臣来，速带到临安，朕要见他。贾似道遵旨领命。文天祥急忙跪下奏曰，皇上，臣愿率军御敌，求皇上恩准。皇帝赵云冷冷地说，退下吧。鄂州前线，博彦帅府之中，博彦居中而坐，左右有董文炳、连希贤、严中范。董文炳提出，按照大汗的意思，应该先切断南宋南逃的去路，然后派使臣去议和。博彦是坚决不同意，断然说道，在过江之前可以跟他们议和，已经牺牲几万兵马，以惨重代价过江， 又拿下鄂州，还说什么议和？我要直取临安，一鼓作气，荡平南宋。连希贤和董文炳都说这是大韩之命，韩命不可违呀。伯彦略作沉思说道，两位大人照样出使南宋，我们剿抚并用，但是二位大人不要重蹈郝京大人的覆辙，要小心谨慎才是。说罢又派2000兵马保护使臣。在大蒙古韩国的内部，刘秉忠和姚书也是坚决反对与南宋议和。刘秉忠忧虑道，南宋不灭，南北分治依然存在，南北统一是又成泡影，议和万万不可。或许是大韩兵马损失过多，他想缓口气儿吧。姚叔摇着头说，你我效力大韩这些年，哪一次有缓一口气之说？现在国力如此强盛，这缓什么呀？我看大韩有更改国名之忧。刘秉忠恍然大悟，以手夹额说道，哦，是是是是是，南宋归入版图，汉地汉人又多了不知多少倍，这种条件下改国名势在必然。这么说来，我们必须促成灭南宋啊。燕京东郊外，忽必烈正坐着象车在狩猎，象车四周护栏内站着36名侍卫，佩戴甲胄弓箭，并带有猎狗猎鹰。骑马的军士们把一只鹿赶到象车前，忽必烈站在护栏边引弓搭箭射鹿，一箭射中，军士们是齐声欢呼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蒙古韩国使臣连希贤、严中范、柴子之一行三人在兵马护卫下前行，来到南宋境内。正行之间，不提防两侧里突然杀出上万人马围了过来。连希贤、严中范、柴子之三个人策马夺路而逃。范文虎大叫道， 诸位不要放了他们。 说罢率军奋力追了过来。连希贤、严中范、柴子之三个人飞马逃窜，前边突然出现贾似道，引了一支人马堵住去路。贾似道命令道， 放箭。 军士们弓箭齐发，连希贤、严中范、柴子之三个人不幸是中箭落马。贾似道下马来到连希贤面前，连希贤突然一跃而起，一刀砍向贾似道，并且大喊奸贼。贾似道手起刀落，把连希贤砍倒在地，然后俯下身子搜连希贤，从连希贤的怀里掏出了使节文书。贾似道展开看着，揣在怀中，然后向军士命令道， 来呀，把他们的尸首马上给我烧了。 军士们拢起火，把连希贤、严中范等人的尸体放在火堆上焚烧。贾似道站在一侧拈须奸笑。鄂州伯彦行营之中，伯彦站在屋中一方桌前擦拭着战刀，然后挥舞了几下。这时一个侍卫进来施礼报说， 元帅，护送连大人的人马逃回来一些人，他们说连大人、严大人、柴大人已经被害了。 伯彦闻听大惊，战刀从手中掉下来，他们果然下了毒手。这时董文炳进来急切地说， 元帅，使臣遇害了。 伯彦大怒说：“发兵丁家洲，再言议和者，先斩后奏。” 贾似道在丁家洲自己的行府里正坐着，刘梦岩、范文虎坐在侧下。 范文虎说：“伯彦、董文炳率150,000大军从鄂州出发，向丁家洲杀来啊。” 贾似道说：“不必惊慌，大江上布列2500艘战船，大江防线固若金汤。哼，蒙古骑兵难道踏浪而行不成？” 刘梦岩在一旁谏言道：“ 元帅，当年在鄂州，蒙古人水军大败我军，犹如昨日，元帅忘了不成？” 贾似道闻听大怒：“来人呐，把这个不尊重本帅的狂徒拉下去，重打50大板。” 军士们把刘梦岩摁倒在地，挥着军棍就打了起来。 范文虎向贾似道跪下说：“元帅，大敌当前，打死了钦差，让敌人看笑话，还请元帅棍下留人呢。” 贾似道鼻孔里哼了一声，转身向里走去。南宋临安皇宫之中，皇帝赵云与皇后等人在看舞女们跳舞。舞女们羽衣霓裳，舞姿翩翩，赵云看的是如醉如痴。这时太监突然进来跪下说：“ 皇上，刘梦岩大人求见。” 赵云因为扫了他的兴，很是不悦。刘梦岩跪在地上长跪不起，哭诉道：“ 贾似道打臣40大板，要不是范文虎求情，贾似道非把微臣打死不可呀。” 赵云生气地说：“ 他为什么打你啊？” 刘梦岩一狠心说道：“ 贾似道瞒着皇上，派范文虎杀死了蒙古汗国使臣连希贤、严中范等人，自绝议和后路啊。” 赵云一听，啊的一声，口吐鲜血，是倒在椅子上。 皇后一看，尖叫道：“皇上，皇上！” 太监们赶紧抱起皇上往里走。皇帝赵云驾崩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忽必烈那里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